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在我们有机生活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位于涿州市的北京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副总李亚林。李总，欢迎您。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李总做客我们有机生活的现场，主要是想给大家来个赚钱的门道是吗？ 对。 因为咱们这个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据我所知，前两天是刚刚经过一个整改， 是的， 整改之后，现在是想要面向社会进行一个招商的环节。 对， 好，那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哈，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招商。我们这个招商啊，其实想要先和大家说明的几点，就是完全是免费的，相当于零成本做买卖。这个免费呢，是包括入住费、停车费、卫生费，甚至连房租都给免掉了，是吧，李总？ 对，房租呢，新入住免除半年的房租。 前半年房租是免的， 对， 停车费也免， 对，没有一切费用，除了水电 费 用以外， 所有的费用全免，只需要商户自己承担，水电费还有自己进货的这个费用就可以了，是吗？ 进货成本要自己付的。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有诱惑力哈。所以这时间，如果说您现在手头有一点点的闲钱，准备要做一个买卖的话，我觉得不妨来咨询一下哈，就是北京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那么我们的地址呢，是位于涿州市107国道大石桥北200米路西，按理说是非常的好找的哈。那这一时间也请我们的李总来和我们说一下招商电话吧。 我们的招商电话是03123877772。 03123877772。好的，非常感谢李总。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除了房租啊等等所有的费用全免之外，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其他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帮您找项目啊，然后帮您办理这个营业资格证啊，等等等等的哈，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看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 有机生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还是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北京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入驻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李总呢，也刚才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了，目前为止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所有的商家入驻都是免费的。 是的，一切都免费，除了水电费以外， 连房租都给免掉了半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的人说了，哎，咱们做买卖必须要有这个经营许可证，是吧？ 是的。 哎，这些相关的证件呢，我没有，那怎么办呢？ 我市场派专职人员协助商户办理，比如说那个营业执照啊，还有那个食品流通许可证等等相关的一些证件，都是我们协助商户办理。 那这个是免费的吗？ 对。 也是免费的， 除了工本费以外，基本上不收任何费用。 哦，就是咱们市场还有一个专门的外联部。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手头上有钱了，但是之前没做过这些相关行业，那这个经营许可呀，包括食品流通许可证是吧？还有烟草的这些许可证，都是可以免费办理的，也不收取一分钱的什么手续费啊、办理费啊都不收取，只需要您自己付这个证件的工本费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好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又有人会问了，说，哎，你这些免费的我都明白了，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没项目呀，我不知道我该干嘛呢，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市场经过那个对功能区的科学规划与调整，目前市场分为五大区，蔬果区、粮油区、副食区、日杂百货区和餐饮区。这五大区， 也就是说这相关的只要是您属于这五大区里面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进去入驻，免费的入驻。哎，那我想问一下，餐饮也是吗？ 对，餐饮也是。 就 是 我要开一个小饭馆，我想在这个市场里面开个小饭馆，那这个小饭馆也是免费的？ 对，也是享受半年优惠期。 半年优惠期，房租也免掉了。 对， 相当于我比如说我要开一个面条店的话，我只需要支付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资，然后和自己的水电费就可以了。 是这样。 呵，那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因为大家知道餐饮的成本其实蛮低的，不需要进货起码。 对。 那好，那再次的感谢李总哈。哎，如果说这时间我们的听众听到了想入驻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联系您呢？ 请拨打招商电话03123877772。 03123877772，地址是位于涿州市107国道大石桥北200米路西，应该是在涿州和房山的交界地带了。 对， 好的，其实位置也还是蛮不错的哈。有意向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打招商电话03123877772来咨询一下，所有的费用全免，有项目还免费帮您办理一切合法的证件。 是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口上含有你的18年。有些事情

有机生活，欢迎回来，我是江帆。今天在我们有机生活的现场，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李总，欢迎您。李总刚才和我们说到了哈，咱们这个北京新发地大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首先地址是位于涿州和房山的交界地带，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到招商的一个概念。那么目前咱们也是给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带来了很大的福利，如果您想入驻到新发地大石桥的话，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什么优惠政策呢？李总和我们重复一下吧。 啊，我们市场针对新来的商户实行半年免任何费用，这个优惠政策， 半年免任何费用，包括免掉停车费，免掉卫生费，最重要的是免掉了房租。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同时呢，我们也针对没有做过买卖的朋友们进行了辅助的证件的办理。 对。我们协助商户办理相关的这些营业执照啊，食品流通许可证等等等等这些证件， 而且是全免费的，也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费呀、什么中介费呀等等都不需要，您只需要自己承担这个工本费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好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项目哈，比方说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还有一个仿古特色的餐饮一条街，甚至连比如说你想在这里开一个餐饮的门脸房，前半年的房租都是免费的。那么刚才一说到这个仿古特色餐饮一条街，我就想到了哈，咱们这个市场的环境怎么样啊，李总？ 我们这个市场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的专业卫生清扫队，从办公楼到市场的每个角落做到了日日清洁，制定了商铺门前三包责任制等卫生清洁制度。 那这个建筑的环境呢，好像据我所知这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市场了，有点像是一个建筑群了。 对，我们新建的那个日杂百货交易大楼是两层的建筑，分三座，然后呢 三座两层建筑 是，还有一个特色餐饮一条街，一期呢是三层的建筑，二期呢是一个两层的仿古建筑。 听起来的话还是蛮不错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时间如果您手头上有点闲钱，想要做点小买卖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来考察一下哈，费用全免，甚至房租都免掉了，而且帮助您办理一切的合法的经营证件，同时呢也可以帮您提供一些相关的项目的考察。那么咱们的招商电话呢就是03123877772，03123877772，您可以打进电话去咨询一下。 不是每一天你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你们唱。 明天我要，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道理，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停电的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一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 一起。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

是涿州最大的菜篮子果盘子。2016年元月一日，与董氏集团合作，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 嗯， 市场现在扩展到900多亩，预计工程总投资6.3亿。 嗯， 目前一二期基本已经竣工了，投入了1个多亿。 嗯， 我们这6.3亿将分期分批的逐步的投入到二期、三期那些国际物流园、国际小商品城、经营者之家。 嗯，所以说这慢慢的已经不是一个市场了，要发展成一个商圈是吗？ 对，是这样的 啊。那所以说咱们客流量也不用担心了，成本也不用担心了，前半年房租全免，然后这个资质证也不用担心了，免费帮您协办各种营业许可证。电话呢就是03123877772，地址呢就是位于涿州市107国道大石桥北200米路西。这个地儿好找吗？ 好找，我们市场在107国道旁边显著位置投资安装了120平方米的一个商务的 LED 电子显示屏。 等等等等，120平方米， 对， 就我家那么大了。 差不多。 哦，所以说咱们走这个107国道的话，隔很远很远就能够看到是吗？ 是 啊，然后顺着咱们这个 LED 电子屏的广告就能够找到了。 对，是这样的。 好的，那这一时间再次的感谢您，有任何想要做买卖的朋友或者有相关想法的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前半年包括房租在内的所有费用全免，并且帮助您办理相关的营业资格证，费用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客流量呢它已经是一个23年的老市场了，您完全不用担心，建立的时候还是一个省重点工程，目前为止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已经不满足于市场了，目标呢是成立一个商圈，所以说想要赚钱的朋友们可以实地考察一下，电话是03123877772。 他很下雨天，他酷爱古典乐，他沉默寡言，他时常逛书店，那一天他讲了丘比特长失手，爱情太危险，他跟我约好了让彼此自由一点，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聊了一整夜，说自己的从前，突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圈，不才是我中箭，在遇上他第7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爱情的茧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我中了一箭，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聊了一整夜，说自己的从前，忽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圈，我才是我中的箭，在遇上他第7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我中了一箭。